真系 唔记得啦，嗬！但系唔紧要嘅，今日我觉得呢个系几得意嘅，就系点俾呢个巴斯光年啊！我谂系好多人嘅一个回忆嚟嘅， 唔同嘅时候啦，可能你系究竟睇边一集嘅嗰代咧？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啊，即管上去我哋社交平台留言啦， 冇错啦。咁啊，点俾啊？系你记住，系巴斯光年，你唔好搞错啊！ 唔系真人嗰、那个， 系啊，唔系真人嗰、那个， 系啦， 系动画嗰、那个。 系知无端点解你上网一 search 你就会知咩事？ 系啦，咁样咁啊，今个星期我觉得过得开心嘅，即系过得开心嗰个原因系其中一样嘢，就系好快就我自己个人系喜欢万圣节呢个嘅节日啦。 哦，你今日着到 系啦。系啊， 着咗条鱿鱼咁样， 咁我都精心打扮系嘛，咁啊，但系呢个都唔重点，重点系即系每逢呢啲节日咧，我就可以攞正牌去睇呢啲嘅恐怖片啊。咁、 哦、 我好中意喺屋企睇呢啲恐怖片，而唔需要解释点解你无啦啦 要开一套 恐怖片咁样啊嘛，因为。梗係應下節啦！ 今年有冇準備有咩恐怖片啊？咁 唔知啊，翻去睇下個名單有啲咩又睇咩。 但總之就準備咗攞嚟睇嘅。 係啦，準備咗會睇噶啦，因為係呢啲節日去睇先啱數嘅，嗰個氣氛係啱啲。 月光光心慌慌， 係啦，呢啲啦，呢啲啦咁樣。咁另外即係另外一個開心就係、是、過去啱啱呢個星期睇咗自己一個好喜歡嘅演出， 啊、 就同埋老婆一齊去睇。咁啊，嗰個演出都期待咗好耐嘅咁樣。咁、但系 沉淀完系嘛，过咗几日之后 沉淀完添，跟住然后，但系咧，我觉得最难得嘅一样嘢就系我老婆啊，佢终于都明白，因为佢同我一齐去睇嘅， 系 佢话佢终于都明白我同佢一齐去睇 Mira 嘅时候我嘅心情啊，即系因为通常 Mira 就 Mira 你陪佢多啲啦， 陪佢多啲系啦，啱啦，即系佢系会超级著弱嗰啲啦。咁今次呢个演出，因为我期待咗好耐啦，咁所以佢陪翻我转头嘅就，咁、然后佢就虽然佢我都平时系咁逼佢陪我睇今次呢个演出嗰啲人嘅 channel 系啦，啲 channel 啊啲动向咁样，咁啊，但系佢都会明嗰、那个故仔系发生紧啲乜嘢咁样样。咁但系我谂今次嗰个演出最难得嘅系，我觉得不论系唔系 fans 都好啦，都会有一啲嘅有啲位置系会满足到大家，因为我觉得而家搞 show 有一样嘢好犀利嘅，即系以前我哋去睇演唱会，中意睇在歌在舞啊，或者点样啊咁。咁而今次呢個演出呢，佢嗰個名稱唔係叫演出嘅，佢係當 fans meeting 嘅、我其實有一下係傷心咗，我本身諗住去睇一個演出，佢當係一個 fans meeting 咁搞咁樣，咁但係唔重要嘅個名嚟嘅啫。咁但係入面佢有好多環節，又係會有一啲嘅有劇情嘅嘢啦，即係有少少演繹嘅嘢啦。咁又有一啲係唱歌嘅部分啦，有一啲係再歌再舞嘅部分，跳舞嘅部分啦咁。咁其實我有時係會覺得啊，佢個 show 都幾長啊嘛，係咪太多咧？係咪 有三個鐘啊？我見翻啲人講、我又冇睇啦，嗰嘢 乜嘢都擺曬落去，會唔會貪心咗咧？咁即係但係對於觀眾嚟講，越多嘢咁一定冇時間，錢都俾咗啦，係咪先？咁你越長咁，我越多嘢睇，因為我覺得攰，我咪早啲走咁解啦，咁樣。咁但係我有時都會喺度思考啊，而家其實做一個演出到底係要？嗰、那個方向係點樣諗呢？到底你要滿足嘅係一啲一路支持緊你嘅 fans 啊，定還是你要去做一啲令到自己嗰個受眾可以越嚟越多嘅東西呢？因為始終有一樣嘢就係、例如支持你嘅人，佢會好了解你本身做緊嘅一啲嘢啦，你哋嘅人物性格啦，咁然後你基本上做啲乜？佢哋都會覺得好好睇噶嘛，係咪先？咁但係有一啲人唔係嘅，有一啲人係佢嚟到可能佢 expect 我睇一個演出，會有自己一啲心水嘅嘢，係佢未必會帶到俾你嘅。但係如果你做到就係你叻叻啦咁樣。咁而嗰一晚咧，其實我覺得佢哋都會做到少少一啲 extra 佢哋平時冇做嘅嘢。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就係好似感覺到佢哋，係咪而家搞 show 一定係要做一啲嘢去吸到多啲唔同嘅群眾，令自己嗰個 fans 越嚟越大咧？咁、但係同時間會唔會對原本嘅 fans 又好似走得遠咗咁樣樣咧？我自己開始就會覺得啊，哇！其實而家 度一個 show 都真係好唔容易，嗰、那個內容上真係，我諗其實每一分每一秒都係要度到好準成。 其實係，因為我都係睇翻一啲，因為嗰呢幾日都洗版啦，特別當日啦，因為仲要兩場嘅時候，你基本上由朝早即係晏晝去到夜晚，去到第二日，大家都會 post 翻嗰個 show 啊，無論 story 啊定係咩啦，都會睇到啦咁。咁跟住我見到都有啲朋友講係話即係裏邊都有唔少咧，有啲叫做即係叫 inside joke 啦，所謂。但係所謂 inside joke 意思就係，如果你過往有睇過佢哋 channel 嘅片，其實你就會好歡迎都知道，我可能某一個角色啊，某一段劇情啊，點解會出現啊？即係就唔需要由零開始去建設，而係按大家已知嘅事實，我再喺嗰個時空嗰度繼續加搭一啲嘢上去咁樣 咯。冇錯，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我諗就係你啱啱所講，究竟做一個演出嘅時候，我應該expect 入嚟嘅觀眾知道幾多關於我過往做嘅嘢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以今次呢個我睇到啲 comment 為，我覺得呢個選擇都 make sense， 就係因為。你都会諗嘅就係、是、如果我要搞一个演出，其实入嚟睇我嘅人都应该係鍾意我 啊 之前我先，因为唔係我逼你要睇，而係你主动地去买飞入嚟睇。 係一啲支持者嚟㗎嘛。 即係同演唱会一样， 嗯嗯， 你买飞入嚟支持的话，咁我都会 expect， 我啲歌可能你大概都会知啦咁样。咁当然只不过係嗰、那个叫资深嘅程度有几多，係如果我摆太多 side track， 可能对于一啲浅层啲嘅我嘅 fans 未必知嘅咁。咁呢个就另一样考量啦。咁但起码最基本就是我一定会摆我啲歌先，因为你入嚟听我唱歌，入嚟睇我哋做 show 咁样。 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去到嗰个 balance， 究竟就有几多係 for 一啲新嘅人，几多 for 一啲既有嘅观众。我都觉得其实后者真係最紧要。 係啊，同埋所以我亦都开始明白呢点解而家有一啲嘅歌手去搞 show 咧，佢哋会分开两样嘢，分得几清楚噶。我有时觉得有啲系叫做所谓嘅 side track 嘅演唱会，有一啲嘅演唱会就好明显就系for全世界睇噶啦。你入到嚟，你一定识得唱嗰啲歌嘅，咁就系可能一啲 side track 好死忠 fans 嗰啲咧，入到去可能就会哎呀，点解冇嗰首 side track 好似争紧啲咁样样？即系所以而家我 feel 到开始感受到嗰样嘢就系、是，原来有啲歌手佢哋。做 show 都會分得好清楚呢兩個定位啦，同埋嗰個場地都會好唔同，因為可能佢哋都會知道已經去到好死忠級別嗰一啲咧，聽得好偏門嘅 side track 咧，佢未必係一個好大嘅群眾嚟嘅。咁但係佢一路支持咗咁耐，可能係一個細細啲嘅場地去滿足翻佢哋好多年嚟嘅一啲願望係需要嘅。咁但係同時間喺個大嘅場地度，我又要滿足翻一個大環境、大世界嘅樂迷。我覺得哇，其實而家咧最難做咧。是那些 marketing 的人，即是 marketing 就是要帮你去计数，告诉你到底有多少 percent 是这些人，多少 percent 不是这些人。其实这件事呢是很累的，要用一些很大数据的事情你才可以收集到这些的资讯回来。 我想知道如果100分是满分，作为这个忠实 fans， 你觉得自己是多少分的？ 即係以 fans，即 係 幫自己做一個 fans 去計分係嘛？ 係啊，即係嗰日你睇佢哋個 show 嘅時候，如果100分滿分，你覺得你係幾多分 fans 啊？ 我覺得我自己都90分 fans。 我想知其實睇一個演出為例啦，即係以90分其實都偏即係都好 偏高啊！ 因為 fans 係咪其實會覺得就係佢哋出現？佢哋即使做乜嘢都好，有陣時都唔係未必係最重要咯，而係你能夠睇到佢哋去 create 一啲嘢出嚟，或者總之你有現場睇啦，嗰樣呢、這個就已經夠滿足噶啦。 同埋嘢都感動嘅，即係因為咧點解會我都夠膽講自己係90分 fans， 係因為真係睇咗佢哋好多年，咁然後佢哋係由好多唔同嘅即係單位或者可能唔同嘅組合，慢慢演變到今日嘅情況啦。咁然後你會知道佢哋以前經歷過一啲乜嘢，做過啲乜嘢，然後可能有一啲時間係冇咁順利嘅，有啲時間好順利嘅，咁然後開始。終於見到佢企喺呢個台度，一次過將佢咁歷年咁多年嚟嘅嘢，可以一次過擺翻上呢個舞台度，就會覺得好似都好難得。 KTV 跟住大家又各自分開過，又自己搞金剛 crew 啊， 係啊， 跟住我收咗自己一個，我都係睇朋友嗰個講先知道，就即係疫症期間，收哥自己。有可能搞一下啲叫做網上自己講嘢， 係啊係啊。 我聽過一段佢話，其實佢好中意，佢有幻想過自己有冇機會做電台 DJ 咧，即係就有啲自己分享嘅 talk show 有嘉賓咁，即 係 中間佢做過呢啲嘢去嘗試。 究竟可以在一个可能 lockdown 的状况之下，一个叫表演者啦， 可以做到啲 做到啲乜嘢啦？咁，跟住我又走翻，即系啲朋友讲完之后，我就再走翻去听咁，你会见到其实原来试过好多呢啲湿湿星星唔同嘅嘢。 佢连 TED Talk 都讲过，我特登都去睇翻佢嗰个 TED Talk， 系真系你会见到哇！都成長咗好多嘅，你會見到嗰個人，即係同埋嗰一晚佢哋都有好多嘅心聲講出嚟，各自有自己嘅心聲講出嚟，你會見到佢哋個人係成熟咗嘅，即係由以前可能真係一個僆仔出嚟啊，我想做啲咩咪做啲咩咯，到嗰晚佢都終於會話啊，其實原來唔係得自己嘅，即係有好多可能搞一個咁樣嘅 show， 有好多嘅單位你要顧及人哋嘅，咁你會 feel 到佢哋嗰個辛酸同埋一路行過嚟學習到嘅嘢咯， 因為叫做係一個叫新嘅媒體嘅營運嘅方法，即係同傳統唔同，唔係一間你加入大公司之後就可以烏飛黃騰達啦嗰種啊嘛。即係其實你諗下，每幾年都會出現一個，譬如等於以前一百毛都會搞一個幾個 show 嘅時候咧，嗰種虛涵。咁而家就開始佢轉型咗做舞台劇啊嘛，係比較多。咁但係佢今次呢一個一周年試用真嘅 show 有啲似嗰陣時無記電視頒獎禮咧，即係嗰種感覺，佢又呼應緊社會現實嘅嘢，亦都会一啲累积咗，大家 fans 会知道佢嘅唔同嘅角色， 系 有啲咩嘅性格、人物特质，然后喺个 show 上面摆出嚟咧，即系每几年就会出现一班啲好，即系靠自己打出嚟、打出个 market 出嚟嘅。嘅一啲表演者又好啊，創作者都好咁樣咯。 嗰日咧令我好深刻嘅就係當我離開個場地嘅時候咧，嗰、那個我因為都比較夜啦，咁啊搭的士翻個的士哥哥啦，其實都叔叔嚟噶啦。佢話：哇咁多人嘅，做咩事啊？咁啊演唱會啊咁啊。我話哎呀，我都唔知點同你講啊！又唔係演唱會，乜都有咯，但咩表演都有啲咁樣咯，舞台劇又有啲，跳舞又有啲咯。佢話：哎，係啦，而家啲後生仔，哎，好多元化，好豐富嘅。哎，我都覺得其實睇呢啲精彩都幾好啊！得閒我都想去睇下，咁覺得都幾開心啊！原來都嗰個氣氛係帶動到唔同嘅人去感受到嗰個氛圍嘅。咁呢一次嘅體驗係比較新鮮啲同有趣。 而家最 touch 到你嘅位置是咩咧？咁即系头先嗰啲可能系佢好市场上嘅讲法啦，或者一啲佢嗰晚出现过啲情节，但系你真系好 personally 好。個人感受心會係啲咩咧？ 我諗真係尾段嘅，即係尾段咧。因為佢哋有個片頭 trailer 嘅，其實咁，然後咧每到佢哋去臨 last 去講自己嘅心聲，咁同埋起嗰個 channel 嘅片頭 trailer 嘅時候咧，因為嗰個片頭 trailer 係包含咗佢哋拍以前拍嘅嘢好多片段咧，咁嗰下係有一種毛管動，即係有一種 Avengers Assemble 咁樣嘅感覺，你明唔明？好似睇《復仇者聯盟》咁樣， 即係睇咗好多單頭集數定點啊，終於齊曬喺現場企曬喺度啦。 跟住然後成個人哇啲毛管動曬咁樣，咁係好感動嘅嗰一下。 係咯，咁同埋佢哋都犀利啊，即係涉獵好多啊。今年連音樂都俾佢哋撈埋啦。 呢下勁真係， 勁啊勁！就係響頭幾個音，啲人已經識得嗌。今年喺各大嘅演唱会都会有佢哋做表演嘉宾啦，而佢亦都好犀利，就将各大演唱会邀请佢做嘉宾嘅嗰啲人咧，亦都将佢变成自己嘅嘉宾喺个 show 度出现翻出嚟嘅。佢哋系 MC 苏荷同 Kenny。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隻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 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夠膽講出口，要走就要走，找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

除了阿蛋之外，还有嘟姐郑月玲、钟楚红演出，结果大收旺场。电影公司再接再厉，在1990年推出续集《小男人周记二：错在新宿》，除了阿蛋和嘟姐，还邀请到关之琳演出。去到2017年，为了庆祝广播剧推出30周年，推出电影版第三集《小男人周记三之吴家有喜》，继续由阿蛋担正，还有新加盟的周秀娜和邓月平演出，说是 Radio 2最经典广播剧，绝对当之无愧。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奔神 Halloween， 你谂住扮咩啊？ 波盛。Halloween 我谂住 cosplay 人类啊 ，cosplay 人类几好玩啦、啊，人类有好多面噶嘛 ，cosplay 一个意志消沉嘅人类都谂得过、啊。 爱在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 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乜心情参与，你们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 cosplay 完人类 ，cosplay 一个冇乜情感嘅机械人，都系一种挑战啦、 啊。听到心底感受，残余的声音痛苦中紧扣，世界多少荒谬。尽地接受梦中战斗，我被困于童话尽头，情调美化中折旧，愿在记忆重新邂逅，现实不需拥有，虚构里漫游，迷着呼吸孤单的宇宙，找不到出口，断掉束缚与迷途。 Robot Love， 不过你知道啦，我有少少面瘫噶嘛，即系有时扮鬼扮马唔紧要，最怕系扮得唔似，感受唔到当中嗰一份情绪。 就偷懒，酩酊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绚烂似浮华。荒诞的这天下，纵使有荒诞，总会容纳你吧。不需种种证据来赞同我原有的价值与突破吗？肢体发福练成自我，接受也可大明大方，终于我想为活着庆贺。无遮 唐浩嘉花非花。不过现在喜欢看大厦大厦看的 cosplay 都不是一些的实实在在的一个角色。近年很多人的 cosplay 都是 cosplay 一些很平凡的人物。例如是一些赶返工的打工仔啦，打风时候的新闻报道员啦。透过呢啲 cosplay 啊，好似体验到好多个人生。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忘掉名字，正途被问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找个乐与苦源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 人类多么渺小，沉沦在昨晚与他朝，愿为了人还你勇闯。 阿张刘应婷，人类群星闪耀时。讲起话要 cosplay 人类，都唔一定要等 Halloween 嘅。其实我哋又日日何妨唔系 cosplay 紧一个所谓正常嘅人类啊？好想去做到人哋心目中理想嘅自己。将好多嘅标签加喺自己嘅身上， 人人偏偏喜欢，唯独占家常最佳加上一个不可理喻的注解，方法就到超市货架上三改，三改每件货品价钱。 点新闻之前，听日有 Fiesta 嘅形意标签。 嘅交通安全意识，警方与社署同交通安全队合作，建立电子通讯渠道，定期以长辈图形式向全港超过200间长者中心发放涉及长者交通意外同安全信息。警方又话，东九龙涉及长者行人致命意外的交通黑点共有四个，分别位于牛头角道与福图道交界、修茂坪振华道与安华街交界、启田商场对出，以及西贡宜春街及华春街交界。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中国西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九龙将军澳嘅交通啦，将军澳道吓，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好快清咗场，但系都影响到咧而家带咧非常多车噶，龙尾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噶，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由翠屏南村一路去到观塘绕道九龙货仓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咁啊，塞紧车的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过晒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的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就近住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彩虹村，而狮隧而家沙田九龙应该沙田入口，沙田入口出九龙都是比较多车少少的。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城门隧道因为多车的关系而家去沙田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同埋太子道东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太子道西就去旺角啦，咁啊近住呢个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新蒲岗御港湾段咧都系慢车嘅。而去观塘方向咧就是、太子道东嚟嘅，太子道东去观塘，咁啊近住新蒲岗御港湾一路去到这个联合道而家都系多车。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兴华街对开中线有临时工程啊，封咗路啦，都系多车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咧，屯门公路去九龙兆康嗰段就较为多车啲，而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同埋呢个屯门市广场咧，亦都系交通繁忙。新界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近住火炭去到大围段，现时都系慢车。仲有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北港至康湖居段，交通都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vis， 香港人，在深圳发展了两年了。 Elvis 同太太 Amy 喺深圳前海从事环保厨余产业。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他们开始四围推广厨余变成昆虫蛋白的概念，从而造成饲料、肥料甚至适合人类进食的食物。《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情深卡哒哒哒哒哒之我们，你心穿上界。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由闹钟吧，收音感吗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我哋要飞往呢一个宇宙嘅黑洞 啊！我要飞往天上， 系太空战士一飞冲天啊！ 巴斯光年啊！ 哇，呢个真系童年回忆啊！我都细估唔到今日我哋会点歌俾佢。 究竟有几多人知道巴斯光年嘅经典台词就系太空战士一飞冲天？因为我今日有问过一啲朋友嘅 research 就好多人知道呢句嘢啦，跟住有一啲劲啲嘅 friend 就 ，sorry， 我嗰阵时系睇英文 ，OK， 唔知咁佢讲唔讲得出英文嗰一句先， 讲唔住，但佢话当年未知 Tom Hanks 系配英文咯，咁而家都有讲新嘅，好似系 Chris Evans 啊，系啊，美国队长啊，啫， 系啊，都系做队长啦，咁样，咁所以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呢位太空战士巴斯光年啦，嚟紧都下年啦，暑假啦就话，咁但系呢个角色本身都充满住呢个年代感啦， 冇错。 对 我哋就特别系有亲切感添啊，因为成个真人系冻喺呢一，经常冻喺度， 大家有机会啊见到啊嘛。 系啊， 咁但系我哋两个各自写啲咩俾佢咧？我今日写呢个就系借住呢一个角色回想翻一啲童年回忆嘅。 O、okay， K 啊，咁我同你有少少唔同嘅， 系、哦、啊，咁、哦、啊听下我， 啊听下你嗰个先啦，我听下你嗰个先啊， 搵童年回忆嗰个系点样 ？O K O K O K。 亲爱的巴斯光年，你好啊！因为你的重新出现，令我找回自己的童年回忆啊！第一集《反斗奇兵》上的时候是96年，那时我还读小学一年班，那肯定未适入戏院看啦。那我就很努力地在记忆里面找， 究竟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是几时呢？最后我醒起了，我是在学校那里看的。当时小学还有长短周之分，每一次最后那两节堂呢就会是课外活动。咁小五小六嗰陣，因为入咗篮球校队，就一定係用嚟练波㗎啦。至于早几年，我唔记得个课外活动名係咩啦。总之就係喺课室用嗰部大牛龟电视呢睇第一集反斗奇兵嘅录影带。真係唔讲都唔醒起呢一段记忆 㗎。太空战士一飞冲天。 这一句是粤语版的配音，属于你的金句。我记得你一出场就很引以自豪自己是太空战士的了，所以我不喜欢你咯。那时见到你以为自己很受欢迎就很巴闭，看不起其他玩具呢，真是麻麻地。不过小个那时是这样，大个就没事了。甚至乎看到反斗奇兵第三集，我睇到喊添啊！因为安仔要升大学而放弃啲玩具，嗰阵我睇到好代入啲玩具嘅。正確啲嚟讲，系我好代入屋企嗰只陪住咗我廿几年嘅 PC 狗。因为当日喺玩具架上面，其实只系咁多复制品当中嘅其中之一啫嘛。能够被挑选成为一个小朋友生命当中重要嘅角色，其实真系唔容易，亦都系缘分嚟噶。所以今日呢，我都揀咗首歌送俾巴斯光年你，我相信你应该会几有感觉嘅，同时亦都恭喜你啊，有个人嘅电影担正做主角啦。呢家睇动画都会喊嘅大细路波成长。 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总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 情绝不抛低我，若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惜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感激光还给我，炫耀我这种 听洪家豪的主角光环、啊、 哎呀大个人还喜欢 PC9 正啊还会还会为好毒啊这样还会为卡通人物兴奋，因为最近唔知即系总之即系 PC 九嗰堆卡通人物啦，就唔知俾人投票咧，就同即系巨人即系唔同嘅角色对啦，即系 merge 翻啦，我唔知系咪出 product 定点啦， 唔拉更嘅。 咁日本嗰啲 crossover 嘛， 哦 ，OK。 跟住之后 PC 九嘅票数应该系好高啊，高到佢系可以同艾伦。系 咁紧， 即主角位置，即证明个受欢迎程度，哇，几开心啊！见到 你好期待呢、啊這个， 期待啊！识唔知关我咩事？ 好嘢， 但都仲有呢啲小兴奋喺度。 我咧就冇咁大嘅，即而家大个咗，对呢啲玩具冇咁大感受嘅。不过我觉得咧，即因为佢都好多集啊嘛，其实最新嗰集对我影响几大嘅。 听啊，亲爱嘅十郎啊，唔系，系巴斯光年。你好啊，如果要我讲一个童年的偶像，你绝对是其中之一位。虽然我都好喜欢胡迪，不过他又没有你对咁型的翼啦，又没有你支咁耀眼的镭射枪啦，更加没有你咁标志性的太空头盔。所以话有边个男仔系唔会俾你吸引到啊？不过好可惜啦，就算我点中意你都好，你都系第一个令我幻想破灭嘅人。因为你令我明白到，即使一身豪华嘅装备，原来都会有做唔到嘅事。唔系话想飞就一定可以飞嘅，有一啲现实原来系唔到我哋唔接受嘅。你更加令我明白到人是没办法抗拒成长的，即使安仔有几咁喜欢你都好，到了一个时候都要学会放手，学会说再见。在人生当中，这个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刚刚好像很 sad 这样，但是我都要多谢你的。当我的童年已经过去之后，你突然又再次出现，教识我要听内心的声音。在迷茫的时候，只有内心的声音能够给我们勇气，推我们一把。记得不要坐以待毙，行动才是最重要。所以最后我想送陈柏宇的《对得起自己》给你，无论是一个太空人还是一个玩具，做好自己力之所及的事情。就算冇办法同一啲伟人相比，起码都可以对得起不屈嘅自己啊嘛！成日都好想喺你脚上边签名嘅奔神上，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攀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仍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自己，如无能 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喘气，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梦历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垂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没过我，但我硬铁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价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好啦，是时候呢睇睇呢啲点唱啦，啱啱听过有呢个陈柏宇嘅对得起自己啊。 今日啲点唱有一啲都几好嘅，其实因为有啲冇解释嗰啲啦。嗱，咁有总有朋友就话谢霆锋嘅巴斯光年出嚟啦， 仲有呢个邓紫峰是非世界，原来有呢只喎，劲喎， 真系噶， 好嘢喎，唔知啊，我呢一个下次有机会播俾大家听啦。我哋有一啲嘅，我觉得都讲得几好嘅。 你讲咗陈雷嗰个先。 陈雷嗰个有一个咧，就系咧巴斯光年，因为系一个悲惨角色嘅，活喺呢个胡迪同埋安仔嘅现实世界入边。咁啊，脑海入边咧又有太空战士存在嘅古仔。咁但系咧，即系面对呢个如真如假嘅自己咧，佢就好想点陈雷嘅《荒岛之幻象》俾阿巴斯光年。咁啊，无论自己系边个都好，记得身边仍然有胡迪啊、树顶头先生啊、泡泡龙啊、火腿等等，荒岛入边。有佢哋去伴住佢，即系都系非常之不枉嘅。 其实都写得好好嘅，但有另外一个咧，都真系几有心思嘅另一位听众，佢就话啦，谂起当初巴斯光年发现自己系玩具，唔系太空战士，都愿意去保护其他同伴。佢就觉得去错宇宙都好，都揾到值得真心对待嘅人，所以佢拣呢首《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陈建安。 已说一早超脱情爱这东西，越过了天地，并未眷恋流蚁。没有光阴跟远近，我是从电波破天际，但你的召唤让我将功德放低，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四千等，为觅人类一吻作借礼。谁话爱恋苦 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限维度里看春秋，很后悔，还爱死风。 点解嗰时咪有一套冲天唔系《War E》，咪将七百年后嗰时有人做咗一个即叫 fans make 嘅版本嘅？ 冇错。 唔知点解头先一路听呢一首《在重的宇宙寻找爱》咧，即 系 如果到时嗰个《巴斯光年》版本啲剧情啱数咧， 将佢同胡迪摆埋一齐做 MV 咯，都得啊，都可以。 整一个 fans 嗰个 edit cut 咧， 又啱只歌， 都好似几啱数啊！呢首陈建安嘅就系《错误的宇宙寻找爱》，先听下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孕妇2016年喺伊丽莎白医院诞，喺伊丽莎白医院催生诞下女儿之后，因羊水栓塞大量出血，其后不治。三男两女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裁定死于不幸。陪審團向醫管局提出八項建議，包括應該統一使用催生素指引、檢討通報和上報機制，如果發生突發情況應該尋求其他專科協助，當醫生發現有胎心異常時應該持續使用超聲波檢測，避免太早或者太頻繁使用催生素。死者丈夫聞訊之後不斷抹眼淚，死因裁判官說希望言訊之後死者丈夫可以早日走出傷痛。事發在2016年11月，懷孕38周的梁金少到伊利沙伯醫院產檢，發現胎兒短暫性心胎異常而接受催生，結果女嬰順利出世，但是梁金少不治，離世時33歲。警方表示，萬聖節將至，預料大量市民會到中華蘭桂坊一帶慶祝，呼籲市民切勿攜帶任何仿製槍械做道具。任何人管有仿製火器即屬犯法，一經定罪可判監2年。警方亦都呼籲市民切勿攜帶任何利器、攻擊性武器或者違法物品，以免觸犯相關法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星期日起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教宗方濟各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說，與會領袖必須給予後代具體希望，他們正是採取有效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危機的行動，強調所有人都致力在這個緊急問題上作出改變至關重要，呼籲各方重新樹立對世界的共同責任感，促進行動。他形容峰會要作出徹底的決定並不容易，但是提供了機會，各方不能夠浪費。梵蒂岡將會派代表團出席氣候大會，84歲年初做過手術的方濟各不會率團前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九龙嘅清水湾道啊，清水湾道嘅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因为有坏车喺慢线嚟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龙翔道近住蒲岗村道嘅。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

nothing we can't get through. I know we're gonna be good, right? 过嘅呢位 Bass Music 嘅音乐人咧，咁啊喺呢个百大 DJ 排第78位嘅，即系以我非正式统计，发现有啲 Bass Music 嘅音乐人好似比较少会出现嘅。咁呢类我比较中意听啦，但你听得多，可能都系啲 mainstream EDM 嘅 artist 多啲嘅。所以佢能够入到百大都系值得开心嘅事，佢系 Virtual Riot。第二位啦，就是排第72位，来自法国的朋友叫做 Nailek。呢位法国嘅朋友有呢首，佢嘅作品叫 Final Boss。咁啊 Nailek 咧，佢其实2010年先喺日本开始佢嘅 DJ 生涯嘅啫，而佢啲 single cover 咧都好受美漫风格所影响嘅。而且音乐作品都听得出，应该系嗰啲游戏影响居多。同大家介绍新上榜的朋友叫做 Case KAAZE， 在百大 DJ 今年排第83位的瑞典朋友，有这首 Midnight Runner。有听紧呢一位嚟自丹麦嘅叫 Morton， 喺新入榜当中13位嘅朋友当中咧，排名最高喺今年百大 DJ 排39嘅。 Close your eyes in the bright lights. Can you see me in your mind like I see you?I remember all the years gone by as we're slipping into the ever-fading night. 一至两年，佢应该最大家记得就系佢同 David Guetta 嘅合作，做咗好多 future rave 嘅一啲风格作品。嚟自咧排第55位叫做 Bose 嘅二人电子组合，两位亚洲面孔嘅男仔啦，喺美国读书之后咧玩音乐，亦都做过好多一线 artist 嘅 remix 作品。今年榜上都有唔少嚟自中国嘅一啲电子音乐制作人。听紧呢一首嚟自 Pentaq 排第69位啊，今年叫做 Running Home。 Just filled with memories, nothing like they said it'd be. Gotta get the best of me. Don't take too much to take me back. Things like them are made to last. It's a night for the only catch. And this is a kid. 可以講少少，其實 Pentaq 呢個名字可能你有印象，因為佢同周深合作過啦，亦都曾經參加過內地一個電子音樂製作人比賽當中一個四眼男仔嚟嘅。 今天排第97位，刚刚听过都是来自中国的 Alex So， 又刚刚那首叫 About You。 爆炸性强少少啦，系嚟自第93位嘅女 DJ 嚟嘅，都系嚟自中国嘅，叫卡卡李亦可嘅呢一首叫做 Neither。听 Slap House 的朋友应该会认识这一对来自德国的二人组合。今年八大 DJ 都是新上榜排第100，他们叫 Vice， 有这首 Para Paradise。今年排第90位新上榜，来自中国的，他名字叫做 Gift Back， 有这一首作品叫做 Scream。 新上榜的朋友 Mingmi 都是在90至100这些排名那里。 咁而今年13個新上榜嘅朋友當中咧，有近6至7個都係嚟自即係中國嘅一啲電子音樂製作人。而嚟到呢一位啦，就係、是、都係嚟自中國嘅，叫 Lumen 啊。咁啊 ，Mingy 玩 Trans， 有佢呢首作品就係叫做 Shape Shifters。99位叫 Dexter King， 都系嚟自中国电子音乐制作人。佢系第一位 Monster Cat 所签嘅中国 artist， 有呢首作品叫做 Read Your Lips。少少将13位 artist 嘅作品都做一个 mix， 而嚟到最后一位同你介绍排91位嘅朋友啊，因为嚟自伦敦 trance 嘅 artist， 佢叫 Christina， 有呢一首叫做 My Guiding Light。想将呢首摆最尾，因为创写音乐就系一种令你好似着咗另外一个空间嘅感觉。 今日一口气用唔够半个钟头，同大家一次过听咗今年 DJ Mac 八大 DJ 十三位新上榜朋友嘅作品。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五点钟收到音乐再见，拜拜。